F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时间8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3月30号，一部叫《通勤营救》的好莱坞电影在国内上映。上映之前，影片的主演著名影星连姆尼森也是专程来到北京参加影片的首映礼，并且和中国影迷分享了不少影片的幕后故事。喜欢看动作类电影的朋友可能对连姆尼森这个名字比较熟悉，他作为好莱坞硬汉派的代表，至今参加了超过70部电影的拍摄。不过他是直到55岁出演电影《飓风营救》的时候才成功转型成了一位动作明星。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我们就从这位连姆尼森开始说起，跟大家一起聊聊中外的动作明星打星的故事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1952年，连姆尼森出生在北爱尔兰，他排行老三，是家里四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。连姆童年的梦想是当一名拳击手，父母为了让儿子的性格看起来更刚强一些，从9岁起就开始送他到搏击俱乐部训练。11岁的时候，连姆尼森接触到了表演，学校组织话剧演出，老师极力推选他担任男主角。不过当时的小连姆心思全都在他的拳击事业上，并没有对表演产生太大的兴趣。但是后来他意外发现自己倾慕已久的女孩也参与演出，于是他那朦胧的表演欲也在同样朦胧的初恋中被放大了。到了大学，连姆就开始泡在一个业余剧团里，同学告诉他可以去贝尔法斯特歌剧院碰碰运气。当时歌剧院排演话剧《复活的人》需要一个大个子男人，而连姆尼森身高1米93，就顺利得到了这个角色。在贝尔法斯特歌剧院待了2年之后，连姆尼森又加入了都柏林的阿比剧院，开始了数年的舞台剧表演生涯。直到1981年，他被导演约翰·宝曼发掘，才出演了他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银幕作品——电影《黑暗时代》。1994年，41岁的连姆尼森出演了经典影片《辛德勒的名单》，并因此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。后来他又接连出演了《星战前传》《纽约黑帮》《真爱至上》等影片，不过这些电影都不是动作片。2008年，连姆尼森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，一部投资只有2500万美元的电影《飓风营救》让他找回了小时候练拳击的感觉。连姆尼森在片中饰演了一位退休的特工，在自己的女儿被黑帮绑架之后，他重出江湖营救女儿。影片上映的那一年，连姆尼森已经56岁了，在这样的年纪才成为打星的，恐怕在哪个国家也不多见。在那之后，连姆尼森又出演了《飓风营救》的第二部和第三部，这个系列中他饰演的退休特工为了营救妻女一直都是单枪匹马，勇闯黑恶组织的老巢，打起恐怖分子来那是以一敌十，也被影迷亲切地称为是地表最强老爸。而刚刚上映的这部《通勤营救》，连姆尼森饰演了一位上班族，他在搭乘通勤列车回家的路上经历了危机，而他就需要斗智斗勇找出潜藏在列车中的幕后黑手。 这次连姆尼森来到北京和影迷交流，还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。据说他转型成为动作明星，走上这条营救之路的历程居然是在中国开启的。连姆尼森回忆，2005年他来到中国，参加了上海国际电影节，在那里他遇到了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。吕克贝松给他看了《飓风营救》的剧本，并且邀请他参演，从此他的人生完全被改变。如果不是那趟中国之旅，也许连姆尼森就不会转变他的职业跑道。连姆尼森说，是中国改变了我的电影生涯。今年连姆尼森已经66岁了，不过他还是说，只要膝盖没受伤，他愿意继续拍摄动作片。不过如果能有机会和巩俐合作的话，演演爱情片也是不错的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，你一定想知道。 风从哪里来，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刚才我们说到了正在上映的电影《通勤营救》。说起来，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国产的动作片正在上映的，不过在同样热映的一部好莱坞电影《环太平洋二》中，倒是出现了一位中国动作演员的身影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他就是饰演关将军的打星张晋。其实说到中国和华人的功夫男星，大家一定首先想到的是李小龙、成龙、李连杰，还有后来的甄子丹、吴京、赵文卓等名字。不过这位不是大家第一人选的打星张晋，却在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自己的演艺道路。这个时段也想跟大家来聊聊张晋的动作之路。和大家熟悉的李连杰、吴京一样，张晋的打星生涯也是从武术运动员开始。他9岁习武，11岁时入选四川少年武术队，先后获得了武术比赛陈氏太极拳和太极剑的全国总冠军。1993年又在第7届全运会上获得了八卦掌、枪、剑等项目的金牌。1998年张晋放弃了担任教练的机会，从运动队退役，之后加入了武术指导袁和平的袁家班，转行做起了武打替身的工作。1999年张晋首次在电视剧《新少林寺》中担任牧羊女的替身，后来又在古装武侠剧《小李飞刀》中担任了焦恩俊的替身。拍摄《小李飞刀》的时候，导演袁和平看到张晋的身手不错，就邀请他参加了动作片《卧虎藏龙》的拍摄，由他来担任章子怡和杨紫琼的替身，同时负责指导章子怡的武打动作，还要教周润发太极拳。拍完《卧虎藏龙》，周润发临别的时候送给张晋一套运动服，上面写着学生周润发送给张晋老师。2000年张晋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，也继续担任着武术指导的工作，但他给人留下印象的作品并不多，大多数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也不是他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而是蔡少芬的老公。2003年张晋在拍摄电视剧《水月洞天》时和演员蔡少芬相恋，2008年两人结婚。张晋曾经在某个访谈节目里说过这样一个小故事，当时他事业困顿，心态十分浮躁，每次拿到剧本就抱怨戏好少啊，台词能再多点吗？而一旁的蔡少芬就劝他戏少点好啊，可以轻松点。结果张晋情绪失控，当场就挤兑妻子，你一出来就是主角，当然觉得戏少好了，够轻松吗？回看这段长达十几年的路人甲生涯，张晋付出了许多的忍耐和煎熬，压力不仅来自于戏少，网上搜索张晋几乎所有的新闻都和蔡少芬有关，而他却因为经济窘迫，当年甚至没钱买机票去探蔡少芬的班。不过在熬过了这段人生的低潮期后，张晋终于等到了他的机会。2013年年初，由王家卫执导的动作片《一代宗师》终于上映，张晋在片中饰演了野心勃勃、心术不正的形意拳宗师马三。他凭借这部影片中的出色表现，获得了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奖。不过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太多人知道他的名字。张晋清楚地记得，电影宣传期他去影院跑站，第一个厅跟观众见面 我说大家好，我是张晋，结果没有任何反应。到第二个厅我就补了一句我是马三，现场就有很多掌声。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休息室里，张晋跟来看片的张艺谋打招呼，对方听到张晋一脸茫然，得知就是演马三的后才恍然大悟，哦，是你演的。而张艺谋也肯定不记得2002年他拍《英雄》的时候，就是这位演马三的为他设计了那场精彩绝伦的棋馆大战。张晋说，一代宗师之后找他的片约多了，说不开心是假的，做演员毕竟要有成就感。不过他又补充，自己还是会看卡司和剧本来挑选，不会冒进。他说，我今天有这个工作已经很幸福了，我不想假谦虚，也不想真骄傲。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我是田阳。说起来前段时间上映的另外一部好莱坞电影《古墓丽影：缘起之战》同样也是一部动作片，不过看完《古墓丽影》之后，有影迷就表示了，比起《古墓丽影》中的劳拉，咱们中国的功夫女星那战斗力是要强得多呀。那刚才说完了功夫男星，这会儿咱们来说说打女。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著名演员郑佩佩。1963年17岁的郑佩佩考进了邵氏电影公司南国实验剧团第二期，毕业后就成为了邵氏力捧的影城十二金钗之一。当时的香港电影流行反串，郑佩佩的第一个银幕形象就是在电影《宝莲灯》中女扮男装反串饰演刘彦昌。1964年他主演了一部文艺片《情人时》，一举成名，在影片中青春活泼的形象迷倒了众多观众。郑佩佩从小学习芭蕾舞，导演看中了他的舞蹈功底，邀请他出演了1966年香港新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《大醉侠》。这舞蹈和武术听起来差不多，演起来却完全是两码事儿。郑佩佩饰演的金燕子在影片中使的是两柄短剑，武打动作虽然干净漂亮，但明显有芭蕾舞的痕迹。武术讲究底盘要稳，而芭蕾舞则是要向上伸展。有人就评论说，在寺庙打斗的一场戏中，郑佩佩在一群悍匪中间微微扬起下巴，像一只孤独的小天鹅。其实在南国实验剧团的时候，邵氏公司又曾经找来舞师教女演员们练习武打动作，很多女孩都因为鼻子被打出血而大哭，而这却让好强的郑佩佩十分看不起，觉得丢了女孩子的脸。这么看来，除了会舞蹈，能吃苦才是选中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大醉侠上映之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，不过我们听名字也知道，这部戏的主角本来应该是大醉侠月华，但是呢却被女主角金燕子，也就是郑佩佩抢走了风头。这部影片也一举奠定了他邵氏头号女打星的位置。于是邵氏公司乘胜追击，由张彻执导拍摄了另外一部武侠片，名字就叫《金燕子》。相对于两年前郑佩佩这次扮演的金燕子依然是英姿飒爽，但少了几分娇憨天真，多了几分成熟和女儿柔情。1971年在拍完电影《钟馗娘子》之后，年仅24岁的郑佩佩就退出了武林，她远嫁美国，过起了相夫教子的平常日子。其实对于那个时代的女影星来说，嫁人息影也算是一种很普遍的选择。不过到了1989年，郑佩佩婚姻失败，三年后她重返香港。20年过去了，影坛已经完全是另一番模样。那个时候周星驰是最炙手可热的明星，郑佩佩经人介绍在周星驰的电影《唐伯虎点秋香》中饰演了华夫人这个角色，同样是打女，但这一次他却是负责搞笑的。据说原本影片中的搞笑任务多数是落在巩俐扮演的秋香身上，但是巩俐对周星驰的搞笑方式很难适应， 而郑佩佩却愿意放下身段，吃下含笑半步癫。就连李汉祥导演都替他痛心，说华夫人这个角色把郑佩佩给糟蹋了。到了李安导演的《卧虎藏龙》中，郑佩佩的形象又再次被颠覆，他在影片中扮演了心狠手辣的闭眼狐狸。电影上映之后，香港的老影迷仍对他曾经俏丽的脸庞念念不忘，而内地的新观众却惊叹于他眼中的凌厉和决绝。2014年的春天，68岁的郑佩佩又参加了一档旅行真人秀节目《花儿与少年》，在电视荧屏上秀了一把他的灵活身段和流利的英文。在这一次，他又让不少年轻观众感叹，美人老去，功夫还在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田阳。今天咱们聊的是动作演员打星。那刚才说到了国内第一代动作女星郑佩佩，如果要论谁是最成功的华人打女，估计大家第一反应还得是杨紫琼。杨紫琼出生于一个富裕的马来西亚华人家庭，她的父亲是位律师，母亲年轻的时候曾经是选美冠军。和郑佩佩一样，杨紫琼也有舞蹈功底，她4岁就开始学习芭蕾舞，15岁又到了英国学习舞蹈和艺术，后来是因为脊柱受伤而不得不终止了舞蹈生涯。1983年，母亲为杨紫琼报名参加选美，她成功当选了马来西亚小姐。很多选美出身的演员在电影中往往会成为花瓶类的角色，但杨紫琼并没有走这样的道路。1984年，杨紫琼经朋友介绍来到香港和成龙一起拍摄广告，随后她和洪金宝、林子祥合作出演了动作喜剧《猫头鹰与小飞象》。这部电影听名字简直是不知所云，而杨紫琼扮演的也是一个只会喊救我啊救我啊的弱女子。在后来的采访中，杨紫琼也笑谈说，喊救命有一次就够了，我可不想整天要人家来救我。于是在他的第二部影片《皇家师姐》中，杨紫琼正式成为了打女。电影开始前，袁奎导演请袁彪和迪威来训练他，连续训练8个月，包括举重、打沙包、跑步，每天操练要5-6个小时。后来杨紫琼加入了舞狮健身俱乐部，还成为了跆拳道黑带高手。杨紫琼刚出道的时候就曾说这样的话，女明星比漂亮是比不完的，但是比身手立马就可以分出高下。从皇家师姐开始，她成为了香港的首席打女，据说当时的保险公司甚至都是拒绝为她投保的。历史总是很相似，杨紫琼也和郑佩佩一样，在正当红的时候步入婚姻殿堂，然后淡出影坛。1988年她嫁给了香港德宝电影公司的老板潘迪生，不过后来他的这段婚姻也是宣告破裂。1992年离婚后的杨紫琼重返影坛，和成龙合作了《警察故事3》，全部武打动作都不用替身，亲自上阵，让成龙大为赞赏。那之后成龙经常对合作的舞狮说，这种动作只有一个女人可以做，就是杨紫琼。《警察故事3》公映之后，杨紫琼也成为了亚洲最具知名度和片酬最高的女影星之一。而上世纪90年代初，正是动作片的一轮高峰，杨紫琼随后又拍摄了《武侠七公主》《东方三侠》《阿金》等动作片。有人说杨紫琼是受伤最多也最严重的打女，在拍摄电影《阿金》的时候，她从30多米高的桥上跳下，脊柱受伤，还摔断了3根肋骨，把导演许鞍华吓得满脸都是眼泪。影片播出的时候，许鞍华在这个段落特意打出了字幕来向杨紫琼致歉。1997年杨紫琼和皮尔斯·布鲁斯南合作，出演电影《007之明日帝国》，她也成为了第一位东方面孔的邦女郎。和以往金发碧眼甜美路线的邦女郎有所不同，杨紫琼身手矫健，频频上演美人救英雄的桥段。 跟他一比007都显得笨拙了不少。在好莱坞的动作片中，武打动作通常都是由替身来完成，但当年杨子雄带着十几位自家班底的武师，全部动作都是由他亲自完成，也让007的导演大为惊叹。而那之后又要说到卧虎藏龙了。1999年李安导演拍摄卧虎藏龙，集齐了郑佩佩、杨子雄、章子怡这老中青三代打女，让男主角周润发也沦为了陪衬。这一次杨子雄扮演的是隐忍的于秀莲，在和玉娇龙的打斗中，他的武艺如同行云流水，又不乏神来之笔。有人说杨子雄扮演的角色大都刚强坚毅、成熟聪慧，为侠骨柔情做出了最好的诠释。今天时间有限，关于动作明星咱们就先聊到这儿。最后呢，一起来听一听杨子雄的声音。这首歌由李宗盛创作，是武侠电影《新流星蝴蝶剑》的主题曲《爱似流星》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如果失去是苦，你还怕不怕付出？如果跌落是苦，你还要不要幸福？如果迷乱是苦，再开始还是结束？如果追究是苦，这是坚强还是执迷不悟？分离是苦，你要把苦向谁诉？如果承诺是苦，真情要不要流露？如果痴心是苦，难道爱本是错误？如果相爱是苦，这世上的真情它在何处？好多事情总是后来才看清楚，然而我已经找不到来时的事情，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，就